到了十二月份，今天的开头是这么的有圣诞风味的一首歌曲，但不是因为到了十二月份要听这首歌，今天是11月30号。 嗯， 那为什么要放这一首歌曲呢？ 因为我想应该是接下来会今天的头版头娱乐，就在刚刚林宥嘉在他的脸书向 Kiki 求婚啦。 林宥嘉向 Kiki 丁文琪求婚啦！刚刚听到这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Kiki 丁文琪的《不说》。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来到11月30号。 你是不是很想赶快跳到十二月？ 十一月份的最后一天，12:07的青春点点点。刚刚我玛丽看到了林宥嘉的 po 文，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对，因为那个文字真的是没有很肉麻，很放闪，或者是好像。就是很轻描淡写讲两个人之间，然后就是决定我就是要把你定下来了。 嗯， 然后就是他有表达说，你有看那一篇吗？ 没有啊，没有啊，我等着你要跟大家分享，我要跟大家同步听你分享。 因为他最后有说，就是他在发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还没有求婚 哦， 他知道这篇 PO 出去之后，大概一分钟、两分钟 ，Kiki 他就会看到了，所以他很紧张。他从昨晚就开始想，或是他也有说，以前总是会想说，跟你求婚的画面会是哪一种？是不是好像很疯狂的啦，还是很朴实的啦，讨论式的啦？然后反正就是。他们都知道会往这一天前进， 迈进， 对，他们有个共同的方向，可是反而越靠近就是越紧张，他说不出那个感觉来。然后他偷完那篇文章之后，就当然可能大家就开始等说，那女生什么时候看到啊？你会当面讲吗？因为下面很多人回，像角哥也有回说，那你当面讲了没？后来他又有在补 po 了一张照片，是两个人抱在一起，然后他就说他说好。哇， 我写了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不复杂也不难唱的那一种歌。这不是那种童话里会遇见的歌，也不是那种真真切切爱我的歌。这不是那种两个人的故事写在一本小说，那小说里有谁陪他看流星在降落。这就是一首写给你听的第一个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许会上榜。如果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你就像那夏天的阳光，吹过我的面孔，心想飞在我心底，你就是我第一。想说爱你，如果你是一幅画，你会是最珍贵的一幅画。如果那画家是梵高的话，有何贵人前来有钱花。哥哥向你求嫁，梵高他说你们都该回家。或者你是没问题，就是最动情，所有的人都会跟着你起唱，就算在夜晚你的心太亮，让我忘了月亮代表我的。你给了我一首的颂，那第几回播放，这也许会上榜。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 吹过我的心上泪，我心底你就是我的。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段，是说，因为他要求婚这件事情他很担心，因为他可能怕就是 可能这个环节没有弄好，就你可能是可以很幸福很幸福很幸福，然后又是让你没有达到你原本可以达到那个幸福，该怎么办？ 嗯， 就是有很多的可能不安或是慌张在心中，可是他就觉得就是一定要定下来，就是在今天我要把你定下来，再也舍不得你的人生继续浪费在没有规划的时光流逝，我必须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画面明确。哇，这歌词吗？ 我必须 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画面明确， 同时又有一种霸气在平时跟诗意当中的霸气， 对， 就在文青当中的，对啊，但是我不知道 文青界的霸道总裁， 对，文青界的霸道， 嗯， 对，但我不知道如果一个自主的女性听到这个会有什么感觉？什么意思？你说我人生都浪费，什么迷茫？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你在对方讲这个的时候，你还要跳出来说什么意思？然后一直比一些 hip hop 手势， hip-hop, 什么意思？态度，态度，hip hop，hip hop for life。 将来如果有人想要跟葛 欧马克求婚吗？哦，你说跟葛仲山求婚啊？ 态度，态度， 嗯。 嗯， 可能就要写一首很有态度的歌这样子。 嗯嗯，被你讲那个画面感突然失衡，不知道为什么 破掉了、哦。 态度，哎、欸，如果这也太解嗨了吧？ 我本来以为你要就是分享，你要原文就是念一整段，就是给说跟大家分享，就是 因为我觉得前面其实很前面很多东西其实跟 求婚没有关系， 不是跟我们生活周遭的人其实大家都很像啊，嗯、就是。我可能我比较我失意的时候你就陪着我， 嗯， 然后我很忙，那你也许你也很多的难受，你也很多的困难， 嗯， 可是你会跟我倾吐，但是你会又很小心翼翼，然后 不伤害到我跟不造成我困扰的方式， 对，反而你更加担心的是你会不会睡不饱，你会不会太累，你会不会干嘛、嗯、其实跟一、嗯、就是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 嗯 嗯， 就理想的状态是一样的， 对，只是很多人可能这方面最后就变就是争吵了，就是你怎么不会体谅我、 嗯、 就是这也要嫌，这也要那要嫌，不要做啊，奇怪， 嗯嗯 嗯, 嗯，然后就在男女版发文之类的、嗯、就演变到那个路线这样、嗯、但如果你们可以把它调试的好，就会到现在这个路线了 啊。好，所以今夜大事件可能就跟所有的青春点点目前正在听现场的，在飞碟联播网，在飞碟电台 FM92.1 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 YOGA求婚啦， Yoga 要当人夫啦，不过从求婚到之后那个可以开始期待他的婚礼，对不对？ 哦， 就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婚礼呢？ 总觉得应该也是走平时路线耶。 嗯 嗯， 很难想象林宥嘉要办一个世纪婚礼的感觉， 从天吊钢丝而降还是什么的，然后我也不能想象他是那种进场就要自己唱歌从头唱到尾的新郎或是什么什么， 嗯， 那个都蛮难想象的。 想要去参加吗？ 好像也还好、 嗯、 你想参加哦？ 嗯，想看看哦，想看看， 不然你私讯他好 了。欸，林宥嘉发喜帖给我这样子。 对，今天有寿星欸。 对啊， 嗯， 我们把这份喜悦跟今天的寿星，11月30号的寿星，11月30号经历过你们青春吹吹完的老听众，我是咕叽小六，听节目到现在已经大二了，时间好快啊，还好你们依然都在，呵呵呵。新的一年我希望妈妈的身体快点好起来，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自己喜欢的那种人，希望遇到更多善良可爱的人，我爱你们。 Happy Birthday！ 别把林宥嘉跟 Kiki 的幸福分享给所有现在在收音机旁边还有飞碟联播网 APP 旁边的各位。怎么好意思不活，怎么好意思不快活，哇哦，这么奇妙的生活，只怕把什么错过，不怕有心牵说寂寞。星星玩一朵，你有的没的都有，没机会执着。心玩好

12:22，夜晚不睡觉的朋友们，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给我们0223639955，跟我们聊聊天。人生要为了梦想活下去。嗨，你好。 喂，你好。 嗨， 怎么称呼呢？ 不好意思，我先关那个 app。 好的，请关。 喂， 你好啊，你是谁？ 我是丫丫。 丫 丫你好。丫丫跟我们说什么？ 我想问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做 NB 啊？ NB 对N 就是麦当劳那个 N， 嗯， 它好像是一种虚拟货币。 NB， 我不知道哎、 欸。哦，因为好像还蛮台湾，据说啦，台湾有150,000人在玩这个 NB。 对，然后我朋友也有在玩，然后感觉好像还蛮好赚的。可是我上网查了一些资料，好像又像诈骗的东西呀、啊。 所以它不是一个游戏里面的代币哦。 它好像是马来西亚、菲律宾那一边发行的。它不是、 啊、 好像不是游戏代币。 资产大亨欧马克都没听过的 MB。 查询的第一个就是、小心了，最近有朋友推荐你买马来西亚游戏 MB 赚钱吗？ 是不是像点数啊？ 这是第一个，我点第一个新闻，原来它的真面目居然是一定要点进来看啊，不看吃亏是你啊。诶， 好烦哦， 这个好骗点击率哦。 你就好好讲不行吗？ 熟人介绍熟人的方式开始，参与者多为50-60岁的中老年人，游戏代币这样子。 可是我认识的都是年轻人在玩、欸、而且他们玩到每个人都在开名车。 开名车？你的身边真的朋友吗？不是听说的。 是真的朋友啊，他因为他是看他朋友玩，然后后来他说他也要去签一台，然后他看了一台200万左右的宾士， 嗯， 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以后可能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在养车？他说可能要45万吧，因为他们有分动态跟静态啊。 嗯， 那我觉得听好像有点像老鼠会，就是他想要做动态就对了。那动态的话，你就要有点门面就对了。而且我发现我身边玩的都是年轻人哦，都20多岁的而已。 嗯， 对啊，然后他们有个赖的群组吧， 嗯， 反正我加入了两个赖群组，大概都有100-200个人左右、 哦、 对啊。 那如果你已经有这种疑虑，觉得他可能很像老鼠会的话，那就不要去啊。 我是没有下去玩啊， 对啊， 只是你好奇他是怎么运作，他到底在干嘛。 只是因为今年8月的时候好像在台湾是有新闻出来，就是说诈骗啊什么之类的。 对啊， 对，可是我就不懂为什么他们还可以玩成这样，然后台湾的好像还有10多，好像还蛮多人在玩的，就是了。 嗯， 对啊， 这种东西如果是像那种庞氏骗局，或是 或是 庞氏骗局是什么？ 庞氏骗局就是基本上他会先告诉你说，你玩这个一定会大赚的啦，一定会赚钱。嗯、然后、那个、 对，他们都说会赚钱啦、啊，只是要时间呐、啊，可能一年半左右就回本了吧。 对，然后他会说会给你很高的报酬率。你看现在你存定存不过1%这样子，然后我给你那个报酬率是20%，但你必须要在下面你要继续找其他的新会员来，然后让新会员缴就是入会费这样子。嗯嗯， 就是后金补前金的一个概念， 对，就是让后面的其实你的那个20%的利率都是从后面后面加入了新鞋的入会费来的，嗯，所以你要把这个组织弄得越做越大，越上面的人越早加入，人就会 赚越多 ，对，然后越下面的人，这总有人脉会用尽的一天嘛。然后就是总有一天那个后面的新鞋会没有办法付出上面庞大的这一个。那个金字塔的结构，然后最后就会倒了以后，他们瞬间就会收起来，就都不见了这样子。 可是，在台湾听说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4-5年的时间。 4年还是短啊，嗯，4年不长啊。 有人听说大学延毕那个 MB， 不是 MB 啊，哈，不是延毕哦 ，MB 哦，哪呢？ 对，4年不长啊，4年还可以继续吸金啊，还吸得到人。只要这个团体还吸得到新血加入，只要还有人觉得哦，这个很新鲜，这个是不是就像比特币一样？只要它还有话题性，还有人会被骗进去，还有人觉得有利可图的话，它这个组织就还有机会可以继续存续下去。 他们好像说 MB 有限量发行的，好像不知道是6000枚还是6000万枚，就对了。嗯，然后就里面的人一直在玩。 6000跟6000万差了几倍啊，小姐？ 我只记得6000这个数字啊。嗯，对，然后就里面的人在玩。那如果你要换的话，我看一看，好像是公司是最赚钱的，因为他都会抽10%的手续费啊。嗯，对啊。嗯，然后你不可以全部领出来，你还要有钱在里面继续滚，就对了。嗯。嗯，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遇过这种，就是可能有下去玩，然后有被诈骗的这种情况。 你想要问问现在收听青春点点的听众，有没有人真的在使用、在玩 MB 的？ 对啊。 或是你刚刚听了，就是你正在玩 MB， 然后听了我们讲，觉得你为什么要污名化我说我是诈骗集团？你打电话进来澄清，我们欢迎，我们提供你澄清的机会，这样子。0223639955。 等 MB 的， 让你吸收下线，让我们来听听你们怎么样做这件事，这样子好吗？ 哎、欸，他是不是不见了？ 哎、欸，我还在啊， 还在吼。 对， 待会看看有没有人要分享喽。嗯， 好，谢谢你们， 拜拜。 好，拜拜。 话说呢，我在当兵的时候，好像。有去过那种，他们是直销公司，嗯，然后其实台湾是一个直销非常非常发达的地方，嗯，然后这个直销公司呢，就里面也有卖很多有的没有的啊，保养品啊，然后食品啊，手表啊等等之类的，嗯，然后也是在那边跟我讲了一大堆，就说哦，这个赚啦，你看看你想不想要财富自由？你想，你看你要不要被那个工作给限制住你的人生？嗯，你看我们现在，你现在几岁？你现在23岁，对不对？23岁的话，哎，我们就是上个礼拜才有一个22岁的人，他也晋升到什么什么，他们都有一个什么，譬如说蓝宝石，嗯，一个蓝宝石的阶级。他现在都月入30万以上，然后呢，他现在开的车就是 BMW 的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好车这样子，对，然后什么他其实就在前面，等一下你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去跟他谈谈聊聊什么之类，对，然后就讲了一大堆。那他一开始也是要一个入会费，然后这个入会费好像要5万块，好，然后他又跟你说，这5万块你觉得对你来说现在好像是一笔很大的钱，那可是这个5万块你是不是什么都没有拿到呢？没有，你这5万块就可以换成我们的商品。嗯，它这等于是一种投资。嗯，就像你做生意嘛，你做生意总是要第一笔资金，然后要有本金，然后去进货啊，你要拿买一些货来，然后你才可以卖给其他人嘛，这是同样的。然后你用5万块买一个5万块等值的商品，这你有亏吗？你没有亏嘛，这样他就讲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对，然后当然就是 直销的那种，这种或是老鼠会那种，就是话术各有巧妙，有的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嗯， 那反正那次听完以后就哦，真的蛮心动的啊。对，然后我还是说没有没有，我回家要考虑一下。因为当然他都很希望可以在当场 马上 close deal， 马上可以让你就加入，然后就帮你把卡刷下去，就是、拿到你的现金这样子、嗯。好，然后我好像才过了一个礼拜还两个礼拜吧。我想要重新再去那一家公，就是那个他的办公室，找不到了。 哈，才一个礼拜、欸？ 对啊，所以如果我那前一个礼拜就真的花下去，我就是最后一只，我真的就是最后一批。他们 就，所以你有站在那个办公室前面想说？ 对，我就站在那个，因为大楼嘛，它是一个办公大楼、嗯，我就在那个大楼的下面，不是都有说几楼几号是什么什么公司这样、嗯？我就站在那个板子前面。然后盯着那个板子看，就想说这一家公司怎么不见了呢？ 当年的小马克， 对，我就嗯，这一家公司嗯怎么不见了呢？对啊， 啊， 就是告诉你说哦，赚钱很容易，或是有未来很大很大的可能性的时候，当然我们很容易都会被那个诱惑到，觉得说哦，对，好像是个梦想或什么之类的。多多打听吧，就直销也有、嗯、直销当然也有很正派的、 嗯、 对，像是什么安利啊、美安啊、 New Skin 啊，也是有很正派有系统性的、 嗯、 但就不要加入到那种就是比较像老鼠会 性质。我们是连压了两首歌吗？ 啊啊， 正歌金曲 门，你是站在门外最孤单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路过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该是你真实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嗯， 推开世界的门，这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推开世界的门，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只记得我一生。世界本该是你真实的模样。 刘乃文全新专辑《离心率》第二波诚挚推荐，《推开世界的门》。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打开后，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罗同学大一， 高职念的是汽车修护， 念得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的记忆课程，哇，结果我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我看到很多国小国中生来上普林斯顿，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真的应该越早学越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大家好，我是蔡诗芸。 每天每晚空中的梦想家，车外点你 UFO。 还是今天有人愿意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被诈骗经验呢？ 被诈骗经验哦， 嗯， 或是加入直销的经验， 或是加入， 哎、欸，我蛮好奇，就是以前在 New Skin 很早的时候，真的身边有蛮多同学，他们都有加入 New Skin， 哎、欸， 嗯， 那、啊、我就很好奇这件事情到最后会怎么样。 可是， New Skin 基本上还是一个正派直销公司吧，最后就是看你能不能活下来啊。 所以也许有的人只是到哦，他投资的钱，他最后有拿到超过投资的钱以上，他可能就无心继续经营这样子。 不是吧？应该正派直销好了， 嗯， 基本上那还是一个事业，不管是什么贺宝福啊，什么美安啊，什么什么家啊，安利啊 ，New Skin， 它是一个事业，所以你必须要去经营它。然后它是有真实的产品在卖的，他们的产品 也是，可是他们就是都买一组啊，然后就是请你来用， 对对对对， 可是后来就不了了之啊，我就想说那最后到底在干嘛 ？New Skin 我不太知道，但其他的那些产品线，他们。有些他们是真正有产品是爱用者的 哦， 对，然后就变成说，其实你就像是一个加盟主嘛， 嗯， 然后你要顾好你下面这一些， 就是你的顾客们， 对，你的顾客们，其实你就是一家、一个小店家，然后那个直销公司呢，可能他提供你货源，你跟直销公司， 你们就是没有实体店面的店家， 对，你跟直销公司买货源，然后你再可能再加上一点点的钱卖给你的下线、然后你可以赚这些钱，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大最重要的收益，其实是你把你的货源都吸收成你的下线， 嗯， 让他们也变成了 他们要卖 小老板、这样你就变成中老板了，你吸收越多小老板你就变成一个中老板，你就变成越中的老板，然后再又变越大越大的老板，这样就是希望吸收很多人加入这样、但基本上这至少还是正派直销， 嗯， 但有很多是他卖的商品基本上是一个空的东西，就那个商品其实是假的， 嗯， 是骗人的，是虚拟的， 嗯， 是你真的是无法使用的， 嗯， 对，那这个产品很明显的就是，所以你要加入个直销公司，你要看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只要去试用它的产品就知道，你只要想想看是不是真的有人会用这个产品，还有这个产品普不普及， 嗯， 你想用的时候用不用得到， 嗯， 像之前很红的那个啊 ，World Venture， 那什么？ 卖旅游的 哦，你说那个什么，我们就是会举一个牌子，我们在全世界各地，我们都在这， 对对对对，希望你也在这、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团体，他们一开始刚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先在新加坡嘛、然后一来台湾的时候，我很早很早很早的时候接触到这个，对，然后很早的时候接触到，然后像我刚刚讲的嘛，这种东西就是你， 但是你有个致命伤， 我不会去推销。 然后也没有朋友， 对，我也没对，重点就是我没有朋友，因为这件事情就是离我的个性很远、这样子。好，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就有加入， 嗯， 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账号可不可以借我一下，我想要去用你的账号，我想要订看这个旅游，因为 World Venture 是在卖旅游行程的嘛。他说你可以用很少的钱然后去玩，然后他的产品就是旅行， 嗯， 然后去玩这个旅行行程，玩得很开心，同时呢你又可以把这个东西介绍给你的朋友，然后一边玩一边赚钱，这个好不好啊？当然好啊，你知道新加坡华人他们讲话就是有那个腔调这样子、好，所以我就想说，好，既然的确是旅游的确可以包装成一个直销行程，没错，那我就去试用一下这个产品， 嗯， 就发现我用我朋友的那个账号登入了以后，我根本订不到。 你说被抢购一空吗？ 对，因为他开的团太少了，我根本没有办法订到。 嗯， 好，那既然就是没有办法订到的话，那这个产品就没有，就其实这个产品就是 不存在， 就不存在啊、对啊，或是就是真的很少数很少数的人可以做到这个。 嗯， 那基本上他就不是在卖产品，他基本上、 卖你一个美梦。 他在吸收会员，在赚你的会费、因为他同样你要加入这个，你要付会费、然后这个会费是，如果你可以找到四个下线， 嗯， 然后你一年要缴多少啊？一个月还一年缴50块美金， 嗯， 可能一年嘛，假设一年好缴50块美金，然后你要吸收到四个下线以后。 你 终身，你终身就不用再缴了，终身不用缴。所以你又想说，哦，我找到四个朋友，应该蛮简单的吧？ 嗯， 对啊。好，然后只要这四个朋友，这四个支柱都还在的话，四个还六个，这六个朋友都还在的话，你就终身都不用缴。可是其中有一个朋友退出了， 你就要再找一个， 你就要赶快再找一个补上。反正总而言之，你的线就至少要有六个人是，对，不。 我现在也很少看到那个了，有一阵子真的好红哦。 对啊，有一阵子超红的，对啊。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我是台北王先生。 嗨，王先生。 哎、hey ，你好。 你好。 我看你刚刚讲很好。 嗯。 我跟你讲，我亲身经验好。 嗯。 当之前，因为他那个游戏有分 PC game 跟 TV game 嘛，对不对？ 照道理讲 TV Games 不可能跟他交易。 嗯， 像我在玩那个游戏啊，赚那个虚拟币其实都是自己自嗨。 嗯， 那 PC Game 有很多的危险性。 嗯， 我举个例子好，譬如说我之前看电视，很久以前看那个电玩节目， 嗯， 他们说要交易，譬如说玩天堂，你应该知道吧，很久以前那天堂 币， 对，天堂一代、嗯、一代不是二代，他有出二代了， 嗯， 可是有人玩那个东西可以赚十几万二十几万，他们都是玩到已经练很等级满线， 嗯， 然后他们是怎么脱手呢？那据我所知，我是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啊， 嗯， 他们是现场打电话，先从电脑里面先跟对方讲好说，诶，我这个账号我已经练满，看你要不要， 嗯， 然后对方开价， 嗯， 开完价以后，然后讨论完以后呢，在地方见面， 嗯， 在网咖见面， 嗯， 见面完交易， 嗯， 那这个危险性非常大，因为假设见面是不会有危险性，但危险是如果你是在网络交易的话，那危险性就非常大。 嗯， 譬如说，假设说我跟你好，譬如说我已经练满，那我是说，哎，那个马克，你要不要买我的账号？ 嗯， 好，那你不跟我见面，那我们就网络交易，那到时候你会被骗。 嗯， 被骗严重，被骗的那个危险性比较大。 嗯。 那万一是假设说我这个人比较好心，我说哎我已经练好了这个等级， 嗯， 你需要嘛对不对？ 嗯， 我们见个面吧， 嗯， 然后见个面，然后到时候就是把那个账号跟那个账号跟那个钱互相交换，这样 一手交账号， 对，一手交账号一手交钱，嗯，对，就是这样。照道来讲，一般网络游戏的以前呢，啊，以前是这个样子啊， 嗯， 可是现在已经变很多了。我虽然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赚那个钱， 嗯， 好奇怪。 好奇怪，哦！ 我听我一个朋友说，他玩那个网络游戏，他也有在赚钱。 嗯， 可是我是不，因为我对于手游我是没什么兴趣。 嗯， 我都只玩 TV 跟自嗨而已。 嗯嗯嗯， 对啊，所以就是 好的，感谢你，王先生。 哦，不好意思哦， 谢谢哦， 我讲完了，谢谢， 拜拜， 拜拜。 话说刚刚那个王先生提到，就是天堂或是虚宝交易啊。 嗯， 我之前也去听过一个讲座， 嗯， 然后这个讲座呢，啊，我现在名字已经忘记了，他好像姓郑吧，他现在在开的是在教你做怎么样做 Line at， 嗯， 就做 Line at 的行销， 那个蛮一阵子了吧， 蛮一阵子的。然后他其实在介绍他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他就说，是什么东西让他累积到第一桶金的， 嗯， 就是他开发出了一个线上游戏的虚宝交易平台， 嗯， 然后让这个东西让他赚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 嗯， 然后同时他还发现有很多小屁孩， 嗯，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十三四岁、 嗯， 就利用他这个平台就是赚了千万，这样子赚 千万，哎，欸， 就讲很夸张，这样子就月入十几万或者赚千万什么之类的， 嗯， 蛮奇妙的。好，然后刚刚找到了一篇文章，听听有没有大家想要那个分享亲身经历好了，不然的话我找到一篇文章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些刚好，你知道越喜欢钱的人， 你就越容易 掉到这些陷阱里， 嗯， 然后刚好我是一个真的很爱钱的人， 嗯， 所以这些东西刚好我都听过，然后我也都去过， 嗯， 这样子，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历。0223639955，嗨，你好。喂， 嗨，马克哪里？晚安。 晚安。 小飞侠吗？ 对，国道小飞侠。 嗨， 40岁的大叔遇到这种真的太多了，好不好？ 太多了，快， 啊， 快跟我们说。 这个真是能知道的，就让大多一点人知道。 嗯， 大家遇到了就不会发生这种。傻乎乎的被骗，然后 是 南部就是我阿姨， 嗯， 我阿姨一开局不要讲太多哈，反正他就遇到这种事，就是之前那个统一超商那个礼券的那个， 嗯， 最后抓到了，啊，那个说哦， 这个我不知道， 统一超商礼券是 什么，啊？ 对，他就是一样，他就是20%啦，反正那个大同小异， 嗯， 你就是上线抓下线， 嗯， 下线然后你投资100万， 嗯， 每个月就是20万，如果你还可以多介绍了，你要再多2%，多个2000什么的， 嗯。 就是连我阿姨还把我外婆也拖下去啊，反正 每个人都拿100万出来，他保证你 没有，那就是有的有多有少，就30也好20也好，全部都弄下去啊， 哦， 他那时候可能是现金一半礼券一半，那时候我妈就劝他不要啊， 嗯， 然后说那没关系，然后加油嘛，就到统一的那个什么，用就直接用统一加油站，然后用统一的礼金一直叫我很多没关系，就跟我妈这样讲，用我的就好了。 嗯， 最后也是被抓到了，在高雄。 嗯， 对，其实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手段，就是我之前我朋友在台北，他那个诈骗的方式，他就是有钱， 嗯， 他大概出估啦，最后没抓到，跑回去日本了。他大概有2亿来玩这个赌局， 嗯， 来设这个骗局。他是办选美大会，然后他自己是珠宝商， 嗯， 然后他说我要南非开采贵金属， 嗯， 珠宝我开钻石的，我开采钻石的，你来投资我， 嗯， 我每个月给你8%的利息， 嗯， 然后还开说明会。在南京东路，然后他选美比赛的那些照片全部都有， 嗯， 那些佳丽每个都是带他的那个钻石， 嗯， 然后现场也有钻石， 嗯， 然后他就是一个应该算是日本籍，可是他是华人就对了啦， 嗯， 对，会讲国语，就是在这边当老板，然后有一些跟一些高官拍照啊，办选美比赛，弄得很不错， 嗯， 我朋友进去。他走出来，他觉得那阳光洒下来，我重生了， 洒下来都是钻石在我身上，哈利路亚， 一年96%， 嗯， 他丢个500万就好了，一年就回本了， 嗯， 他躺着做，他不用做事了， 嗯， 对他定存也去解，真的那个其实很简单呐，啊，各位听众就是记住一个，你只要月息超过2%以上就有问题了， 嗯， 不要想那么多。 嗯， 你不要想那么多，什么一个月8%，一年96%，你一年就可以回本的东西，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天下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啊。 嗯， 还有那个旅游，我年轻的时候也有遇过，那时候是分时旅游。 嗯， 他是说这间房子，这个度假村， 嗯， 假如说你把它，你可以拿1/52的钱，你就拥有一个度假村。 嗯，这个在现在还有， 大家一起买一个度假村， 对，我就拥有它一个礼拜的使用权， 嗯， 然后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 都可以用，对，今天你想要去美国纽约，你就去美国纽约的度假村，你想要去伦敦， 这个，的 对度假村， 他那时候把我困住，嗯，那时候先听说明会， 嗯， 在投影机给我们看，10个人走掉剩16个， 嗯， 16个就单打独斗，把你带到房间， 嗯。 哎，欸，对 我一个男的就一，你可以刷卡，你是500大妈， 嗯， 我们都有优惠，本来15万，你现在只要7万8万，你就可以怎么样了。后来我说你等一下，我上个厕所，我就打电话给当时我的女朋友， 嗯， 喂， 你打给当时的女朋友， 哎，挂掉了， 被封印了，他不能讲出太多的历史。 这个还有这个在现在在美国的那个网络上面，因为曾经有一阵子我有想要去美国置产，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看到一些就是超级便宜的房价， 可是那个乍听你然后觉得很合理，就是我们一起share一个东西啊， 对 啊，然后以后你就赚钱是一起share，好像煞有其事， 听起来好像合理，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奇怪，为什么它的那个房价比平常就是便宜，可能到15分之一，甚至就是50分之一？他就说，嗯，哦，那是因为你只要出这样一点点钱，然后其实还有其他一堆，就我们一起就是买了这一栋房子， 嗯， 所以这栋房子呢，就是我想你要投资嘛，所以你也不是真的要住在美国， 嗯， 你可能只是要来度假，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买了这个房子以后，我们租给人家， 嗯， 租给人家以后呢，你出了1/50的钱，我就给你1/50， 嗯， 然后之后呢，你之后我们在全球还有很多很多都同样都是这样的房产， 嗯， 你想要去哪里的时候，你要去哪里玩，你就住在那边的房产，不用出旅费，你说这样好不好？对，那一个礼拜你去那边玩一个礼拜，那一个礼拜就是你的。伦， 嗯， 敦房价那么高，纽约房价那么高，你要住饭店的话，你看要多少钱？你现在只要花这么一点点钱，你只不过去那边你住个7天的饭店钱，你就可以拥有一栋自己的房产，你说好不好？ 好， 然后就花钱啊。 你就真的有花钱了吗？ 当然没有啊。 哦， 这对啊，这是很容易就会就他说的都会说的非常非常好听啊。02-2363-9955，还有什么那个诈骗？你有遇过的诈骗例子？不管是尤其是投资案啦，就是真正的诈骗要骗大的，大部分都会骗你投资。 嗯， 因为就是会觉得像那种月息8%，你觉得8%哦好像还好，但是一个月8%，12个月就是刚刚说的96%。 那爱心比100块算诈骗吗？ 那种诈骗就是送你啦，上利啦，我要 gain 啊。 算是做好事这样子，让你们屁孩吃好一点， 就让你们开心一点， 对，让你们屁孩吃好一点。 劲歌歌曲，过去一年全球发威，未来十年新闻人物。音乐魔人威肯，两亿人次数位点击，打破首周串流记录。傻瓜朋克跨刀助阵，横扫67国排行冠军。全新单曲《Starboy》新闻人物。 Need a centerpiece, 20 racks of tablecloth from ebony. Switch out my side, like to get any lane. Switch out my core, if I can't any pain. 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数位专辑最高销售。这个时代的 MJ， 音乐魔人威肯。数位发行，新闻人物。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秋天到台东买释迦，吃旗鱼，采洛神花。 哇、wow, ，大丰收！ 台东纳鹿湾三天两夜放松之旅， 现在就出发！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你终于。 狂放奔驰，完美脱逃，华语音乐新指标，魏如萱末路狂花，通路语电台十大排行总冠军。3月11号高雄巨蛋演唱会门票现正狂卖中。 我是陈明喜 Jocelyn。 12:54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有人说、用 YouTube 赚钱的人，还有人在教如何用 YouTube 赚钱的课程呢、哦、我确定 YouTube 应该真的可以赚钱。 是啊是啊，那像刚刚那个讲的那个算不算诈骗？那个可能就不算诈骗，因为他卖的是一个课程，他卖的是一个行销。那你说如果我花钱去上他那个课程，我到底有没有可能真的变成大赚钱的呢？这个就很像你今天去了一家补习班，然后他告诉你说我保证你多益可以考到满分990分。好，可是这是一个宣传口号，那实际上他上课的人这么多，然后一般50个人、100个人，甚至500个人、1000个人，有没有人可以考到990分？ 有， 我相信一定有的。但大部分呢，对，大部分可能就因为那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嘛，对啊。但是他的确，你可以看到他教出了一些方式，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用他那个行销手法，然后互相的吹捧，然后堆叠，然后那都是网络行销的。的方式，从以前在做 affiliate marketing， 或是以前在做网络贩售跟网络卖东西，然后到现在做这个 YouTube， 网络行销都有一个他们这些教网络行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把你 Google 他的名字，你会发现有一大堆的人讲一模一样的话，因为他是把这个 package， 他是把这个包装交给你说，哦，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一个网页，以前是建一个网页，那现在是你建一个 YouTube 频道，建一个 YouTube 视频 YouTube 影片，然后他会教你说要讲什么，讲这个老师的好话，这样子，然后会教你几种不同的方式，一开始前面几个都会教正面的好话， 再来会教讲那个标题好像是讲负面，但其实点进去以后发现还是说，哦，这个真的是太差了，我太差，差到就是我不想跟你分享，因为我只想自己知道。 嗯， 就那种表面反话，嗯，但你以为是负评，点进去有发现还是在说他好话。 嗯， 对，所以那种网络行销老师就是这样子，然后互相让学生去推升他的。 你人生导师现在几场讲座啊？ 非常多啊，只要能 好夸张哦， 只要能赚钱的，就是我都会去听听看。对。Every road that you roll,That's what I wanna be 多想成为你的眼睛分担哭泣一起旅行想为你写一首歌让你轻轻跟着和 That's why, That's why 你是我的情歌想看见你眼中的我们想闯进你之后的人生想记得你嗅觉心跳声然后我们就冲到火车想为你写一首歌让你轻轻跟着和 我等到你回来，我等到你回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人说，等待是幸福的，因为知道等得到。但许多弱势的家庭根本无法等待，因为他们连下一餐在哪里都没有着落。我是孙悦，请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食物银行捐款1000元。认领一个1919食物包，让弱势家庭三餐不断炊。 13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是丁。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两条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是丁57街与第9大道，环球。 我是陈世安。 遇见谁也都难免好爱好散，每一点泪光，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听你与风。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意大利 Lavazza 推出两款全球最好的胶囊咖啡机。 自助餐咖啡馆推荐用 EP2500 全功能拿铁机，一天10杯免购机。 五星级商旅或家用推荐用 EP Hotel 一天2杯免购机。 上网搜寻免购机或洽02-7711-7701。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过去一年，全球发威。未来十年，新闻人物。这个时代的 MJ， 音乐魔人 Weekend， 数位发行新闻人物。环球，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时间来到1:01，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诈骗经验，或是你有听过什么样的觉得不太对的诈骗讲座， 怪怪哦， 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分享一下，造福听众。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好。 哎，小飞侠回来了， 刚刚断线在刚刚那边， 是是是是， 对，我讲到哪我也不知道， 刚刚说到 分时旅游嘛， 分时旅游，对， 然后他们就把你团团围住啊，你就打给当时的女朋友， 哇，没错，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后来他就说不要不要不要，有钱怎么会差这个，不需要去买这个啊，我们有钱自己计划旅游是出不起，不用去买这个贪这个住宿的小便宜，后来我就拒绝，拒绝以后隔天那个跟我说服的两个女生其中一个隔天打电话给我，因为我真的跟她讲很久，后来她又隔天再打来，她说怎么啦，我说昨天给你跑掉，她真的这样讲，她说昨天这样给你跑掉，我说哦真的想一想好危险啊，真的我们两个就已经没有影子，她就是她已经也不会不好意思，她说对啊差一点呢，你讲那么久应该买个麦当劳薯条饮料来请我一下吧，对，后来我也是没有问题啊，后来我好像真的买东西过去给他吃，我说你们这边大概会坐多久，他说一阵子就要换地方， 哇， 直接跟你讲， 突然讲得这么白， 突然跟你掏心掏肺哦， 没有，因为我直接跟他突破，因为他电话来我就说哦好险被我逃走啊， 嘿， 因为我就是那种揶揄的口气跟他讲，那 他当然也不省不是省油的灯，他就直接也是跟你说对啊被你跑掉，跟你讲那么久你要请个饮料吧， 嗯 你都逃掉了你省那么多， 嗯 对，他就跟你讲这个就是玩假的， 嗯 当下对，他说你这个，他也跟我讲一阵子就要换地方， 嗯 还有刚刚那个补充那个珠宝南非采矿商那个部分， 嘿， 他最后被抓到了，他身价大概有2亿，可是他骗了20几亿啊， 嗯 他有钱哦，有钱还来骗，就是我2亿跟你玩20亿， 嗯 对，他这个是弄出来就是让你一定会相信，今天谁走进去谁真的是倒霉了， 嗯嗯嗯， 很难逃脱那个 金钱的诱惑， 对，那个在那个氛围之下很难逃脱，好，现在为了两位听众所以一定要再call回来， 嘿， 海里说月息 8%96%， 这是哪门子的数学，好笑好笑这样，那马克 记得好清楚， 对，月息 8% 年息是不是96%， 8×12=96%，没错啊。 那我没有错嘛？啊、哦， 对啊，应该是吧？對對對，没错、啊。 还有一位珊迪说听得正精彩，那我就要再回来一下。 嘿嘿嘿 嘿嘿嘿，报告完毕。 好的， 好， 拜 拜， 拜 拜， 拜 拜。还有一位应该很有资格打电话进来的吧？ 就王令翔、啊， 就是我们的版主啊。他之前是不是就打电话进来，在前面讲过这件事？ 不止讲这件事情，我希望他以后他自己他们家猫咪的可爱萌照，应该用青春点点点的粉丝页面 分享 出去。太可爱了，两只猫咪， 猫咪好可爱哦！ 护舔， 护舔听起来好色。 那个真的太可爱，尤其那个小猫的眼睛还这样傻傻的这样。 嗯，02-23639955，02-23639955。今天晚上青春点点是富有教育意义的一个夜晚，就每个人都很想要赚钱，但是你要知道身材有道，那赚钱你要想一个办法，就是可以好，如果你要投资的话，你要知道就算是听那种什么内线消息啊、嗯、然后听股市老师啊，平白得来的也会让你死得死无葬身之地，因为你不知道你怎么赚来的，然后你也不会知道你是怎么下去的。嗨，你好。 嗨， 哎呀，来了， 人人到， 我刚到家。 这么可爱的猫咪在家，你怎么舍得出门那么久？ 上课啊。 你回到家看到他们俩，会不会觉得天哪？ 有啊，我刚刚才抱完他们两个。 你凭什么？ 你 我。 凭他，嗯， 你怎么可以用你肮脏的双手碰那么纯洁的小猫咪？ 我碰过的东西可多的了。 你们不要再进行一些当肮脏的对话好不好？ 我告诉你，其实我告诉你，我真是，因为我，可是我要老实说，就是我虽然真的不知道这个，因为我确实就在，因为我是被我上次有讲过，就是被我朋友介绍啊，就是一个我很好的朋友， 嗯嗯， 然后呢。总而言之，其实说难听一点，就是 我好像投了27万嘛，然后我现在其实已经回来了，而且已经有赚钱了。 拿到手上了吗？ 我已经拿到手上了。 OK， 对，就是基本上我把本都赚回来之外，我又额外赚了，然后好像要有10多万这样。对，那当然本来是跟我说就是一年之内就可以回来，但我现在也是等了大概2年之内回来。对，但是因为我本来一开始我就参加这个，是因为我朋友就是真的是一个很久的朋友，所以我觉得他不会为了这一点 骗你。 然后去破坏了我们这么 的友 情友谊关系，所以我是相信这个人，所以我才去踏入这个 MB 的世界。 对，然后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因为我知道说，应该是说大家都知道说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很危险，可能一方面有点危险，但是基本上它好像还算一个年轻人公司，所以。你要从这边捞钱好像是可以的，就是因为就是你因为它还是新的嘛，你不是说当然到后面会很危险，但是基本上我那个时候真的是2年前，所以它还算更 新，超级新， 比起现在那更新。所以对，然后基本我记得我好像之前有讲过啊，就是我们甚至每年还有尾牙，然后还有抽奖。对，然后一样就是我们这个币，他说其实我真的没有搞得很清楚，因为我真的 不知道他在干嘛， 就是有 开怎么交易什么也都不知道。 我有去那个他们的那个 说明会， 那说明会刚刚好就这么刚好就在我家后面。对，然后就是我有参加那说明会，但是我全部真的是有听没有懂。但是我知道说他们这个东西就是在国外，就是我可以拿这个币去买东西。那他们也有就是。他们这个东西，它也有就是所谓一个防泡沫机制的，什么什么东西，我真没办法，真的很正常的讲述这个东西。但是就是，他就是因为怕说，就是有一天这个东西会垮掉，所以你每次要把钱拿回来，其实都要经过 审核。 好像不是审核，就是他有些趴数，那当然是要赠给他们的。那你自己手上拿回来趴数又是，但是。你不能一次全部拿回来，你必须要分批拿回来。就他好像有经过他们有算过一个 演算法， 黄金方程式， 对，就是类似那种东西，所以就对，所以就我不知道，因为我真的确实我现在是有拿到钱的。对，而就是我每年也有参加到免费的，我有吃到免费的尾牙，抽到免费的行李箱，所以我目前就是 在 MB 这一件事情上面， 对， 就算它本质上是一个诈骗，但是因为你加入的早，你现在其实没有亏钱， 我没有亏了， 甚至还赚 钱。对，然后你说就是，对，因为我朋友他甚至他们全家现在都在做这，然后他也是买了不少东西。对，那你说他就是他那时候就有跟我说，我要做这个，就是有两种模式，就是。我去寻找就是我的下限， 是 那我可以赚得很快 更多， 很多钱，但是另外一种就是像我一样把钱投进去，那他会赚，但是就是赚得比较慢。对，但是我目前真的是没有亏钱，但是我知道说他在台湾好像是一个不合法的东西。对，所以他当然有他的危险性。 等一下，有一个问题，你目前没有亏钱的意思是你应该说你以后从今以后也都不会再亏钱的意思。 不会，就是我我朋友是跟我讲说，我不知道多久，我就每次还是都可以固定 拿 钱进到我的口袋里。 对对对，不是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投了27万，你现在有没有27万拿回来？ 拿回来了，已经拿到37万， 放在你的口袋， 放到口袋里面了。 新台币。OK， 它是美金的汇率，然后它都会转成新台币才会给我。对， 所以你就已经不是目前没有亏钱啊，你现在就是 我现在就赚钱。 对啊，现在就是赚钱。 然后我之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每年就是应该说不久都还可以再拿回钱来，就是基本上它就是你重复可以一直拿钱这个动作。所以我现在其实说实在，我可以不用害怕说我会亏钱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但是当然那个是我2年前时候的事情，我不能保证说 现在加入。 其实我刚刚没有听到，我刚刚是听到一半那个听众讲，因为我是刚刚骑车骑一半打开电台，所以我其实不知道到底前面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东西。 没有，他就是好奇，他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然后他现在加入两个 LINE 群。都有很多年轻人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就说现在就那些年轻人都在讨论要去买双 B 名车，说做这件事情需要点门面，然后就说这个很赚啦、啊、都可以赚很多钱，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加入这样子。 因为我真的是抱持这个怀疑的想法对待这件事情，但是我确实真的是有看到就是这种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眼前， 嗯， 而且就是对，连我那个朋友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嗯，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不能说他们是假的，但是你要如果要进去，我觉得你除非有一个就是你有一个闲钱，你可以不怕， 就如果你要进去的话，你就是你要有心理准备，这一个钱是 他可能会不见， 就是没有了，你都没有关系。 他就跟玩股票一样，我觉得， 嗯， 而且基本上，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也是投资了。就是这就是从我大学开始做投资这个动作、 嗯、 我越来越深深可以体会到，就是投资这个东西真的是你钱越多下去它回来的越多，就是比起买什么定存，就是一年可能才2万，因为像我以前就很后悔，就是我在大学时候跟那个朋友买那个定存保险， 嗯， 就是我只为了帮他做那个 做业绩， 所以我一年只跟他买了2万多块。 嘿， 但是转眼过去6年要过去了， 嗯， 就是时间还蛮快的。其实我根本没有缺那2万一年， 嗯， 如果我那个时候我每个月就是可能给他5000到1万块，这基本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应该不是太大的开销， 嗯， 所以一年我丢6万好了，其实我好像之后可以拿回来的，我觉得不错，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就是顺便告诉现在可能大学生，如果他每个月可以投在那个定存，就是一正常银行的那种，像富邦什么产险啊，什么南山人寿啊这种，我觉得他就是6年好快哦，我觉得他是一个相对低风险，但是之后钱确实会回来且又有保障的一个。 让我们请这方面的专家华人女单广播界女神。 但他都拿不到这些钱。 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6年很快， 嗯， 你过了30你就不会觉得6年很快了。 哦，是哦， 我觉得那个6年的时间明明就是一样，可是某一个时间点前后对于那6年的感受距离差很多。 哦，所以现在想想是觉得快，想想再过3、4年， 我快要不快啊，毕竟我也是迈向了快要30岁。 嗯， 但是 30岁以前我都觉得那个6年什么，我就真的是一下过了。6年到了，我都还没多少岁嘞。 对啊，因为如果你现在才，我刚刚就说，如果你在大学的话，你也才大概20岁，22岁，6年之后你才28岁。说真的，我觉得还蛮 啊哈。 对，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就是在打工的，我觉得可以去做这方面的投资。 感谢翔翔的现身说法。 我好久没有 call in， 我已经忙到连连脸都没连停了。 谢谢翔翔。 不会。 晚安，拜拜。 晚安，拜 拜。 I got one girl, I got 2 wheels. She a big girl, better than a big deal. I like a big girl, I like 'em sassy. Going down a back street, listening to Black Street. Running around the whole town. Neighbors yelling at me like you need to slow down. Going 38, Dan, chill the fuck out. Mow your damn lawn and sit the hell down. If I only had one helmet, I would give it to you. Give it to you. Cruising down Broadway, girl, what a wonderful view. Wonderful view. There's layers to the shit, player. Tear my suit. Tear my suit. Let my coattail drag, but I ain't tearing my suit. Tearing my suit. Downtown. 02-2363-9955 一点十七分的青春点点点，嗨，你好 ，Hello， 嗨，你是玛丽， 嗨，你是， 我是 Gavin， 嗨 ，Gavin， 对啊，其实我刚刚就听有部分是看那个就是留言版的留言，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论是做直销啊，或是做就是像刚刚那个应该是虚拟货币，我觉得其实，如果是就是其实你，我觉得只要你够没品的话，其实都可以赚钱。 嗯， 因为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不管做什么行业啊，其实你只要够黑心，然后够不要脸，其实我觉得你都还是能赚钱，就不管你做什么。 嗯， 例如说像就是比较健身，就是健身 PT 这些人版啊，就是比较为人诟病的就是赫叉叉，就是这间直销公司。其实并不是说就是他们会去吸很多的下线啊干嘛干嘛，其实最主要是他们有很多的就是健身房，他们自己下面开的健身房，他们里面的一些教练啊之类，就是为了要推销自己的一些 奶昔， 奶昔，对，他会跟你说你就是三餐喝这个，然后你每天就是不用吃其他东西，你就喝这个，那你就会瘦，对，那当然会瘦，我每天我就喝那个，我不瘦才怪，可是问题是很多人，我觉得很多脑波弱或是像比较上年纪的婆婆妈妈，他们可能就是为了真的想瘦，可是他们又不想要就是实际去运动，就会很轻信这种就是速成的方法。 我们身边有一些年轻朋友也是喝这个啊， 但他们没有只喝这个 啊， 他们没有到这么夸张， 对对对， 可是那个的确好像帮助他们蛮多的。 对，如果就是如果说你是正常的方使用，我觉得都是 OK， 可是问题是很多人就是会听信，就是说我就是每天喝这个就好。 但是你脑波弱到这种话也相信，真的是。 其实蛮多的，真的蛮多的，因为其实健身 版就像我现在的 LINE 群，会有一些传说，只要恭喜你的 LINE 群通过了什么LINE 的测试，已经达到1500万人次。如果你只要转发这则讯息，你就可以得到1500点的 LINE 币。这样子，然后就超多人转的，就是超多弱智的啊。 因为太渴望 LINE 币了。 然后青春点点点的私讯也才刚收到一个讯息说，就前面讲了一个故事，什么1964年什么一个小女孩她怎么样车祸又怎样怎么样，然后这一封讯息如果你不转传的话，五天之内你妈妈会死掉，然后你怎样会什么， 这个也很夸 张啊，但如果传给十个人会怎样怎样，传给20人什么你幸福美满，传给30个人你爱的人会爱什么，你喜欢的人会喜欢你，哦，太传啊。 对啊，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人多必有白痴。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些人，就是有些人会被骗，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都是自己的问题，对吧？就是他们可能都会 po 上网去取暖，可是我觉得那当晚就是被虚啊。就是连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那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被骗活该啊。对吧？就是像刚刚那个，其实虚拟货币，因为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因为我的高中同学很多人，就是到现在。就大学快毕业开始，居然就全部聚在一起，然后就是有点像是被洗脑那种感觉，就全部都在做这个，然后他们可能就每天都 po 文说什么，这个月月绩达30万，几万几十万，可是其实那个用脑袋想其实是不太可能，因为其实你们进场实际都已经太慢了，对啊，那我觉得最可怕的还是就是他们现在就是花了那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然后反而不去做一些更正当的事情，就想要一面想要靠， 没有在累积自己的实力， 对， 反而想要快速， 你把大学的，把大学最后的时光就是花在这上面，我觉得非常不值得啊，对啊，有些可能还是甚至荒废学业，那何必呢？对啊，而且我之前有看过一篇文章，我觉得就是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他是说，就是像这种虚拟货币啊，其实他们的手法就是。叫做商人买猴子这个手法，对啊，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就有一天有一个商人，他到一个村庄，然后他可能就是叫那个请那个村民，就是每个人都来抓猴子，那我抓到一只我就100块给你买，那就很多人村民啊就会开始去抓猴子啊，然后就到后来就是因为猴子会越抓越少嘛，那后来那个商人就说，没关系，那我现在300跟你们收，那村民又更努力去收，然后再是500，再可能是700，再可能是800，最后呢，那座山的猴子全部都被抓光了，猴子都抓不到。那有一天，就有一个另外一个商人就跟他说：“那不如我把这些猴子 卖给你们，我一直卖一千，那你要之后那个商人他可能用1000要跟你收， 嗯， 那我卖给你好了， 嗯， 那些村民可能就觉得说，哎、欸，我低买高卖啊，我就是赶快把那个猴子先卖起来，但我之后再去卖原本的那个商人， 嗯， 但问题是 原本 他把那，对，他把那些商人的那些猴子全部买回来之后，原本的商人他也不收了， 嗯， 对吧？那这就是那个公司如果一倒闭，其实那些钱就没了， 嗯， 对吧？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要投资的话，其实我觉得最关键其实不是站在投资的方向，是站在那个集资的那个方向去看，嗯，对吧？你要想他们是怎么赚钱的，那我觉得就是很多问题其实都蛮难解释的，对啊。 好，所以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嗯，就是你换位思考。 嗯， 对。 今天你在想说，为什么一个人可以给你一个月8%的利息，一年96%的报酬率？然后你只要换一个方向想，你在想，你不是那个付钱的人，你在想你是那个给钱的人。然后我要怎么样给出这一笔钱？ 嗯， 你把它换，你把自己的那个角色换一下，你就可以觉得，嗯，这件事其中必定有鬼。 对啊，对啊，对啊， 好， 这大概就这样。嗯，好 ，Gavin， 请你的研究所好好加油。 好，谢谢， 再会， 拜 拜， 好，拜拜。 在纷乱的时代里，我们需要清静的力量，这是深瑜伽。金曲奖最佳宗教音乐得主徐清源第一次透过他的深瑜伽带您进入前所未有的静心世界。12月3号，徐清源的深瑜伽音乐会就在台北花样展演空间，兔月售票热卖中。 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一个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艾米丽·善待。超越披头四，英国金榜停留最长纪录，全英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世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我是刘明山。 华人女单你还好吗？ 觉得尿尿， 喉咙痒痒吗？ 好像有毛的感觉。 是不是因为今天讲太多话了呢？ 我今天有讲很多话。 有啊，刚刚讲了2个小时，现在上个小时有讲1个小时，一共讲了3个小时。 哦， 1:26，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喉咙有毛的玛丽。 嗨，好的，今天呢，在希望这一集就是录音档应该要你知道广为流传。 嗯， 就是要告诉大家， 或是很多事情你不确定，你也不要害怕，你就是跟朋友多问嘛，你就问多一点的人呐、啊，你不要自己觉得好像自己偷偷要做一些决定，然后自己又害怕又不确定。 嗯，不过常常大家好像不是会害怕。就是大家如果已经进到这个领域的时候， 嗯， 通常都会被精炼过后的话术给洗脑。 那你就把那个话术再讲给你的朋友听啊。 但是因为对方是可能经过练习的啊， 嗯， 就像刚刚， 可是你看，你如果要讲出别人的东西，你听觉得很正常，可是你也许你一讲才发现，哎、欸， 我这边不懂，这边不懂，这边不懂。可是我不会质疑说是我的问题，我会说那是因为啊，我不知道啦。那 你会讲我不知道啊，就是不对啊。 没有，他们在教你如何吸下线的时候，就会告诉你说，其实你不用知道太多，没有关系，你只要约你的朋友来，我们会帮助你。 哦、 他说，就可能我今天跟你说，哎、欸，吴玛丽，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有一个很好很好的那个投资机会。 怎么办？如果你跟我讲很好投资机会，我好像会相信你。 对，因为我们交情很好， 嗯， 然后我没有要骗你的意思，因为我已经是真的 相信了， 我已经真的相信，然后我告诉你以后，我说那，可是中间还有很多啊，我现在讲不清楚啦。 那我们一起去听。 就是那我就是找就是之前跟我讲那个人，然后我们一起，比如说一起吃个饭这样子、 嗯， 对啊。然后当然你就会经历过一次，就是我被那样的说服，你也很有可能被那样说服。 嗯， 这是一个蛮恐怖的过程，就这样。 我就乖乖我的六年就好了。 对，好。那刚刚在网络上面找到了一个网志，它有归纳出就是最近这一两年。最红的 盛行的， 对，在台湾最红的几个诈骗案子， 嗯， 其中一个呢，这个在很多的新闻频道上面，谈话性节目上也有讲，就是广西投资案， 嗯， 你有听过这个事吗？ 没有。 广西投资案呢，从2008年就已经开始风行了、 嗯， 那最近这几年，我的亲戚开始讲这件事情， 嗯， 所以你要看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过了8年的时间， 很久了、欸， 已经很久了。那也许在一开始，假设就是跟刚刚那个讲一样，通常这个东西真的周期不会太长。你如果在一开始，当周边所有人都没有人听过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也许你去做， 你是有赚头的， 你怀着一个你只是想赚钱，你不 care 良心这件事情， 嗯、 你不 care 本质上面是不是在骗人这件事情， 嗯、 你只想赚钱的话，是的，你可以赚到钱。但如果已经流传很久的东西，你去，你其实就是老鼠，你就是、 嗯、 你就是最后那个被关起来的人。2008年的广西南宁案，那个时候呢，这个单位说，你知道吗？中国政府正在全力的支持这个地方做都市建设，然后呢，我们现在正在广邀世界各地的投资人。 嗯， 那我们现在可以就是飞广西七天考察，我直接带你飞过去看那个地方， 嗯、 让你看到它的潜力，亲眼见证南宁百姓的经济神话。你知道中国造政他们多有魄力，因为他们共产党政府，他们可以就是说要做就是要做， 嗯、 他们要干就是要把它干起来这样子。嗯、然后就可能举很多其他什么，你知道之前的珠海经济特区吗？ 嗯、 你知道之前深圳吗？你知道哪里经济特区是怎么样做起来的吗？ 嗯、 南宁就是下一个机会，你错过那个没有关系，就是那错过就已经错过了。你看我当初可能在那个时候投了多少多少钱，然后现在我的那个资产是几几几倍，然后可能又搭上什么什么上海现在的房市啊，买房。 然后真的很多人就七天飞过去看。 对，然后就飞过去之后，这个蛮恐怖的，因为之前看到的新闻是飞过去之后，你一下飞机，你的护照台胞证就被扣住，他是不让你走的。 那根本这不是诈骗， 这 是绑票、啊、 像是绑架一样。 啊、 对，然后是后来在台湾的新闻爆出来，是有人就是这种爬着偷着那种很夸张，就是绑那个什么什么棉被还是什么绑成绳结，像电影一样的，像不可能任务这样子。 举白旗那样还是什么的吗？ 没有，就把棉被都就结在一起啊， 然后逃出来， 然后丢下窗户，然后让逃出来什么之类的。反正很夸张、很离奇的，一直可以拍电影的一个剧情这样子、 嗯。 然后一样也是，你就投资，然后最后是压着你， 你一定要给钱， 一定要给钱这样子， 也把什么回程机票什么就扣起来，全部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样子。 但是第一批出去不就已经出事了吗？怎么可能还会骗到很多人？ 没有，可是因为他前期可能不是这样子啊，他可能是不断的演进，不断演进，演进到后期的时候，他 坏掉了，他就是要更多的下线。 对对对对对，他说一开始的噱头是房地产、土地，然后创业、设厂，嗯，这样子。但实质的内容呢，就是你投35万。两年后呢，这个资本运作可以滚到700万，20倍啊，神经病。好，再来呢，就是另外一个叫马胜投。 那你亲戚为什么最近又在讲？ 我亲戚不是最近在讲，他是最近得知了这个消息，然后开始想要说服我妈跟我爸也投35万进去。 那把新闻拿出来给他们看呢？ 对啊，我爸妈马上说这个新闻就一直在讲啊，都是什么。 然后他自己有吓到吗？ 没有，信的人就是不会相信这些 新闻呢。 对，信的人就会觉得，哦，你们这些人就是看我们不起，或是什么之类的。我跟你分享这个好消息，然后你都不相信，你都唱衰我什么之类的。啊，对啊，这个很可怕，这真的很可怕。嗯，我相信现在。也许在听青春甜点的在收音机旁边或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也觉得啊，你们刚刚讲这些东西啊，你们自己有去做吗？你们没有去做啊，你们在讲这些啊，你们就是要用那误导，那误导其他人啊，我现在就身在其中啊，我就是相信这个可以获利的啊，嗯，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人很可怕啦，当你相 信 一件 事 情， 嗯， 你就会捍卫到底。当你相信同性恋结婚会让世界毁灭，你就会相信到底。 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我没有听过，叫做哎，哦，有马胜投资案。 马胜， 对，一样宣称呢，就是这个公司宣称我有马来西亚跟中国的采矿权，而且我这家公司在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了。然后就用很夸张、天花乱坠的理财观念包装，告诉你说，投入了以后，我保证你的月息最少最少最少有3%，嗯，月息最少3%，月息3%的话，年息是多少呢？年息36%， 嗯， 对，36%，我告诉你，你也是打败巴菲特的。其实你只要把所有的投资拿去跟巴菲特的年均做比较，嗯，就好，你就知道，如果能够打败巴菲特的。通常就要画一个问号在那边，这样子，嗯，好，然后加上人头奖金，一年不止36%，告诉你翻300%都没有问题，翻3倍都没有问题。好，所以很多人倾家荡产借钱也投入了，我们要去挖矿喽。 为什么听起来有点可爱啊？ 好，再来呢，第三个叫做外汇青年军。好，外汇青年军呢是。这个我觉得蛮有可能中招的。嗯，他呢是这个集团首脑设计自动化的外汇交易程式。嗯，然后告诉你呢，就是我结合了一些网络游戏的有趣概念，吸引了很多单纯的大学生还有社会新鲜人加入，每个月可以获利10%到20%， 这么高？ 也对，所以就一年就120%到200%，嗯，的报酬。嗯，最晚一年可以偿还全部的本金，这样子。好，最近有很多这一种的。然后如果你有看过什么网络的说什么二元货币交易，那个 那什么 很真的很像手游一样，就是你点进去，然后他说你知道吗，交易货币期货就是这么简单。嗯，然后呢就是你有看过股票那个市场吗？就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嗯，这样子。然后他告诉你，你现在只要点一下就是买，点两下 就是卖， 然后再点一下就是买，点两下就是卖。你可以随时，然后这个货币波动它随，因为都到我们市场很大嘛，货币市场非常大，到处都在交易，一直在波动啊。嗯，你只要觉得现在该买了，你 就 点你的荧幕一下；你想要出场了，就点两下。我一开始先给你100块美金，让你就是试着操作，免费操作。对，然后一开始当然是试用版嘛。嗯，对，一开始你可以感觉一下这种感觉，这样子。嗯，好，那同样的就是，那如果你要放空的话呢，就点两下卖，点一下买回来，嗯，一样嘛，同样的。好，那这种东西我一看就觉得，哦，新东西一定要玩一下。嗯，好，我就下载，对，我就进去那个程式，然后就玩二元交易嘛。然后我一样啊，它就在波动，我看，哦，买，点一下卖，哎呀， 不小心赚钱了，然后再买啊卖，哎呀，亏钱，亏钱了，糟糕，亏钱了，我要赚回来，我赚回来。然后在前面在玩的时候呢，你都会赚钱。 为什么？ 就是 故意的吗？ 不是不是，因为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这个货币市场这个东西是真的？ 嗯， 但它其实那个线根本就是假的。 是哦， 它根本就是假的东西啊。 可是如果你长期有在观察的话，你不会很快就发现那个曲线图或是那个很不一样吗？ 对啊，所以如果你有概念的话，你应该马上去找那个货币的汇市来对比啊。对啊， 所以就是真的完全毫无概念的人才会觉得说，哦，来了来了来了。 对啊，那同样的就是这种东西，好，你真的花钱了，你把钱存进那个户头了， 你在玩一个虚拟的东西耶。 对啊，我就不知道那个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真的不知道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对啊，那个时候。尤其就是又像我就这么爱赌博的一个人，那个其实就很刺激，非常刺激。 嗯， 如果是真的话，我会很想玩，但 它是假的。 我后来对我觉得它是假的，我后来发现它其实是假的。 他就算做出一个真的，他也不会亏，他会亏钱嘛？就是他不就做得出一个平台跟一个软体给你吗？ 是啊， 给你使用啊，那他干嘛还要骗人？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法规啊，交易啊，同样的啊， oh. 你不可以这样子，就是真的就这样做啊， 嗯， 对啊。好，这是，然后再来第四个是黄金投资案，有三个新加坡商人，黄金商人，然后想要吸金诈骗，那他知道新加坡犯案的话会重罚，所以就来台湾这样子。好，那对台湾的法律真的对诈欺犯。 很宽容吗？ 真的很宽容，我可以把一个人骗到倾家荡产，然后我可能就坐个两三年牢， 嗯， 就出来了，我就可以重新再犯，这样子、嗯、很可怕。好，所以他就会以高于市价的2倍买入黄金，对，然后一样也是担保2年后保本保息至少24%， 嗯， 保本保息，好，比黄金正常的价格波动高出4倍。然后那个时候有骗到了5000多位财迷心窍的投资人、嗯、那个被抓起来了。好，再来第五个大马 MBI 投资案啊，就是 MB。 嗯， 好，同样的2009年母公司 MBI 成立在马来西亚，宣称集团下面有40家的实体公司。2012年呢，子公司 MFC 投资平台成立了，就说股价呢只会涨不会跌的交易概念。 嗯， 好，那这个公司呢，光是12到14年呢，股票价值就涨了57倍。但是 MB 这个东西背后的信托机制极度薄弱。信托机制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今天，譬如说今天我有100块， 嗯， 然后信托机制呢，就是我放到了一个，譬如说我今天要交易股票好了，嗯、然后我不是要把这100块存到我的那个券商银行里面吗？ 嗯， 然后我之后才可以用这100块去买东西嘛。 嗯、 那银行跟券商其实都要有提拨差不多一定比例的金额这样子、嗯、好，信托机制就是你必须要知道这个银行它会认可你的钱，然后这个银行不会倒、 嗯、 然后它不会不见、 嗯、 这样基本上就是确保你的钱真的会在，然后你拿得回来、 嗯、 对，那这就是基本，这是最基本的信托机制、 嗯、 好，然后呢，那 MB 它就是信托机制很薄，可是让很多很多无数人都相信 MB 是可以获利的。那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一位的 真的获利者， 对，真正的获利者。再来一个呢，是最近我也常接到的电话，就是说先生我们这边有未上市的生技股票啊，你有没有兴趣呢？ 为什么叫这个电话、 因为你有在券商，你的资讯其实都会外漏， 嗯， 然后其实券商都会在某一个环节上面把你的资讯卖出去，这当然是非法跟犯法，可是因为经手人太多，我们抓不到是谁， 嗯， 所以地下期货公司，如果你有在玩期货的话，你都会接到地下期货公司的电话， 他们就会分析你这个人，然后 不是，他们就会直接跟期货公司买那些东西， 嗯， 或是有人就是故意会流出去那些东西，然后我就会接到地下期货的电话，然后会接到未上市股票的电话， 嗯， 那未上市股票一样是很没有保障的东西， 可是你怎么会相信一个你不认识的打电话给你，然后跟你说有未上市的股票叫你买？ 有些人会相信、 你完全不认识他、 有些人会相信啊，嗯，有些人会觉得、哦，对，然后他们听说，对，如果这个未上市公司 他真的是很有潜力，然后 他干嘛要告诉你， 他那个心， 他有那么多人可以告诉他，干嘛要告诉你？ 有些人就觉得我就是幸运啊，或是我就是 这么可爱， 我就是 上辈子积德。 对，你用这种想法的话，对他为什么要告诉你？ 他可以告诉他的好朋友，告诉他的家人，告诉他打给一个 陌生人干 嘛？ 间谍放送那些年我们的美好时光。流行音乐天才菲尔·柯林斯，三 CD 跨世纪超级精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学英文就是要先从听力开始训练。大脑地图课程，全球超过百万学员家长肯定的英文线上学习课程，正式登陆台湾，让5到12岁的孩子都能轻松掌握英文的学习技能。本周六上午10点半，特别举办大脑地图线上课程家长说明会。免费提供听知觉以及 WCPM 口说流利度检测，请速来电预约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他是方玲，他也是方玲。2016年12月24日，方玲想念菲菲，让爱飞翔演唱会购票，请上网查询年代售票系统或洽4大超商。全新 EP 发售中。 大家好，我是张芸京。 这是个特别的定律，即使风一样漫过我身，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就爱电影 UFO 1点44分，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来到今晚 防诈骗专题， 讲了很多话的青春点点点，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知道你的亲朋好友或者你自己曾经有很容易被说动，因为说实在，其实我是一个脑波很弱的人，然后其实我是一个对，就是真的。很不想要靠自己的力量赚钱，就真的很想要， 你也是想要快速 对致 富的人， 就是投机的人反而很容易会中招，因为你其实就你想要贪小便宜嘛，你想要投机取巧嘛，对，然后对，所以其实我是很容，我是那种高危险群， 所以你已经意识到自己是高危险群，然后所以就做了很多功课，防止自己掉入那个陷阱当中。 同样就是这一些我觉得大家就是有讲座的话，我觉得下一次或是下一次的版剧，我们开一个版剧，就是如果你想要赚钱的话，来吧，我们来一起参加版剧，然后这个版剧我们就办在某一个吸金 讲座里面吗？ 诈骗的讲座里面，就是来，就是那大家跟着我一起，我们去听他的讲座，然后他讲什么我当场拆解他的话。 那你不是在楼下就是在台下就马上帮他拆台？ 对啊，对对对， 就是去那边， 或是我会先告诉大家说他们可能会讲些什么什么，就先帮大家打点预防针，然后再去听，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第一次的时候可能就 比较不会，因为至少有我在那边拉住大家、嗯。好，然后第一次的时候就不会，然后再来就是第二次、第三次，大家跟我一样多多去听， 嗯， 就多多听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一种就是吸金跟骗钱的讲座之后， 你说听多了你就知道了， 听多了你就知道哦，原来他们的话术是有同一套模式的，他们是有 pattern 的， 嗯， 他们在卖东西给你的时候，他们在画饼给你的时候，他们在说很好很好愿景的时候，他们讲的话是一样的， 嗯， 然后他们也会抓住说在什么时候要给你什么东西。 你该不会在台下就听到最后，你听久，然后你听到讲的某个段落也这样子，你有这么失礼这样笑出来过吗？ 会啊，我不 care 啊、嗯，就是我会觉得，如果你的就是你要骗人的话，你基本上你的话术你应该要精炼，你要精炼到对，不可以让人看破嘛， 嗯、 对啊，然后。甚至有时候去参加一些课程或是行销课程，然后他们不算是诈骗、嗯、可是他们其实就是要卖课程，那、嗯、那个课程可能都是4万5万、嗯、等等之类的，然后同样也是前面都会用自己的成长故事铺陈啊、嗯、然后讲的东西讲得很好啊，然后到最后开始要卖东西的时候、 嗯、 那些卖东西的时候其实就很像我们购物频道有时候有人在学说这要800要不要，不用500万了，当然这是很夸张的模仿，可是他们其实真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嗯、 然后有些人很会卖，他卖的会不着边际，让你觉得哇，对，我真的好赚哦、 嗯、 就是他又送这个又送这个送这个终身复训免费可以让你不断不断的学习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然后可是有些人的话术可能就比较差一点， 嗯， 然后当然有时候讲师也会在上面说，好啦，接下来就是那我也怎么不告诉，怎么不避嫌的告诉大家说，对，接下来我就是有一套课程什么什么， 就是要卖给你。 对，你如果反感的话，你现在可以出去，然后我就马上站起来走出去。 你这么爱就是投机，但是你目前为止都没有被骗过，也是算蛮难能可贵的。 有没有被骗过？可是我还是上了一些课程啊。对，当然那些课程。就是说我花了蛮多的钱上了城市交易， 嗯， 然后那城市交易你说值不值这个钱，其实任何会写城市的人你只要看点书、嗯、那一本书360块就可以学到， 可是那只是帮你，怎么你真的会有，你真的会乖乖去买书然后看吗？你要看多久？ 对，然后 就有一个人实际直接这样告诉你，不是更快？ 是啊，但是那是一个360块跟4万块的差别。 可是你只是几堂课而已就 OK 了耶。 对啊， 你也的确写出来啦。 是没错，是没错。 嗯， 所以同样的就是，对啊，我还是有上了一些蛮贵的课程。 嗯， 对。 动漫复古舞曲不羁 #Vanessa。 吴建豪。 制作最潮节奏 Vanessa 吴建豪2016舞曲新风范 Hashtag MWHYB 音乐不羁，解放身体，一起不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春晖网络的春仙，好消息不离塞！金鸿生汽车百货内湖店12月1号盛大试卖 iPhone 7，抽抽抽，百万福袋 A 到爆哦！金鸿生内湖店在内湖区新湖一路118号迪卡农行，02-2792-5444，2792-5444。 全能优质新偶像杨丞琳首播爽快主打《少在那边》。 少在那边说少在那边说， 杨丞琳首张个人专辑《藏不住》，12月2号开始预购，12月16正式发行。王子音乐， 大家好，我是黄佑杰。 看着遗憾装满遗憾的眼泪斑斑，嚼着心酸，却怎么吃也吃不完。飞碟 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又到了要跟各位说声晚安的时刻了。 马克，好奇城市交易学完之后，你真的有实际用在操盘上面吗？ 不然的话，为什么川普当选会让我赔很多钱呢？当然有啊，有啊，有啊！当然现在就在做城市交易啊。 嗯哼， 1:53跟大家说一声晚安喽。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增加大家一些防御值。 嗯， 对，就是听到一些真的会，其实说真的啦，那些听到以后真的会让你很心动， 嗯， 非常非常心动。那就看看周边有没有一些比较比较厌世的朋友，或者比较 picky、比较 cynical、比较不相信人的朋友，可以把你打醒跟摇醒这样子。好的，祝大家都可以其实真正人生正道就是脚踏实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不幸你跟我一样有这种投机取巧想要一步登天的基因的话，我们就是需要用多一点策略让自己不要掉到这样陷阱当中。晚安了，拜拜。 你就是这个姑娘，整天嘻嘻哈哈，看了风了就起浪，也曾迷迷糊糊大呼小伙一起闯，还曾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哦哦啊，整天嘻嘻哈哈，看到风儿就起浪，也曾迷迷糊糊大呼小伙一起闯，还曾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跟曾轰轰烈烈，拼死拼活，爱一场。你就是这个姑娘，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